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。从本月9号到16号，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在海南三亚举行。随着电影节的临近，中外嘉宾阵容、丰富的展映单元片单以及充满特色的活动单元内容逐步曝光，尤其是《沉默之声》默片现场配乐单元将在沙滩上放映3部默片佳作，同时还将还原默片时代电影放映的现场伴奏解说，新鲜程度达到满分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，重点影片宣传推介会在北京举行，最新拍摄完成的9部优秀国产电影被隆重推介，包括讲述浙东山村筹备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故事的影片《春天的马拉松》，描摹深圳老城照相馆祖孙三代人生变迁的影片《照相师》，反映交通建设和路桥工人生活的影片《大路朝天》，以及展现东西部对口扶贫的影片《闽宁镇》，表现中国互联网人奋斗精神的影片《中国合伙人二》，讴歌当代科学家奉献精神的影片《黄大年》等等。幸福一家人在北京卫视开播以来，收视始终稳居全国卫视电视剧收视排行榜的冠军。在剧中饰演房家老夫的李立群觉得这个戏剧本相当好，这种好就体现在他的接地气上。他说，老人需要孩子们的照顾，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也很大，很多时候会疏于照顾家里的老人，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晚上9点，欢迎光临爱得更9点，我是巧克力韩韩丽，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9点的下半时段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友情歌曲，如果的事。今天呢是来自王蒙要送给好朋友玲玲的，今天呢是她22岁的生日，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。 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，相逢没有理由，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，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我不敢去证实感情被认定很放肆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